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 向您问好。 Hello, hi, it's Scott here. We want to help you, help yoursel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re we go. 欢迎大家继续。是干什么的，妈妈是干什么的。那么在今天的内容里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如何描述人物，不过呢还是先来学一些单词吧。 Wife Miss FriendOther Husband Engineer Thirty 在上次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称呼先生和夫人应该怎么说。Miss 在这里呢，我们还想提醒听众朋友，先生后面或者是小姐后面，我们一定要加这个人的姓，而把他的姓呢放在后面，所以 Michael 就是他的名字，而 Smith 是他的姓。 Michael Smith 称呼他Michael, 也就是在 Mr., Mrs. 还有 Miss 后面呢，是不能够加人的名的，一定要加姓。这点呢，请朋友们一定注意。 B-A-N-D, husband, husband. 夫人呢 ?Wife, W-I-F-E.R-I-E-N-D, friend. 接下来呢，再来学一组这个跟职业有关的生。 飞行员是 pilot, P-I-L-O-T, pilot. 如果是个工程师呢，那么就应该是 engineer, E-N-G-I-N-E-E-R。 painters. 如果是画家呢，就要说 artist. Artist, A-R-T-I-S-T.应该是什么 ？thirty, t h i r t y, thirty。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拿出这个谁啊？用英文该怎么问呢？应该是 who, w h o, who, who。第39页第一个人呢，他是 Mr. Scott， 他是一个 farmer。 图里面的第二个人呢，他的名字是 Sam Scott。 他的工作是 teacher。 最后再来看看 Ann ScottAnne Scott 呢是他们的女儿，她呢现在也是个 student。 Pilot 也就是一个飞行员。那么他右边的这个小孩子呢 Cam Baker， 他是个 student， 也就是 Mr.Scott 的妹妹吧，她呢也是个 teacher 啊，在我们的图里面呢，这个第三个人物就是她。最后要认识的一位人物呢，Mr. Mrs. 还有这个 Miss 这些称谓，请大家注意，在 Mr. Mrs. Miss 后面呢，一定要加人物的姓氏。人物就介绍到这儿。不过呢，在我们谈论这些人物的时候啊，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句型，请朋友们注意。首先，我们说这是谁谁谁，就要说 或者是 He's a farmer， 他是一个农民。我们还可以用特殊疑问词来进行提问。特殊疑问词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 what， 对，他是做什么的？ Whose husband is he？ 他是谁的丈夫呢？在提问中还免不了要用到一般疑问句，比如我那还是让我们来跟着 chant， 也就是跟着我们的节奏练习，来把这些句型熟悉一下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o is this man?No, he isn't. He's young. How old is he? He's 29. Is he a teacher? No, he isn't. What is he?He's a worker. Is he your brother? 'Where is he? He's Kathy's brother. Who is this man? He's Mr. Baker. Is he an old man? No, he isn't. He's...No, he isn't. What is he? He's a worker. Is he your brother? No, he isn't. Whose brother is he? He's Cassie's brother. 接下来还是想请朋友们来听一段真实的对话。 我是 Scotty。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tudents also brought their own notebook. Scotty 一边翻看着，一边问着问题。 Who are these people? They are my friends in Australia. Who's this man? He's Michael. What is he? He's an engineer. Who is this woman? She's Michael's wife, Julie. What is she? She's a teacher. Is this little boy their son? Yes, it is. His name is Tang. What a lovely boy. Yes, he is. 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之前呢，还是请大家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 O 的发音。 曲 那个凹，但是呢它的舌面很显然是下凹下去的凹、我们汉语发澳大利亚的凹啊，恐怕就说凹凹。面下凹啊，所以能够听得出来这个音呢发自于口腔内部的喉咙里边，而且呢口腔内部空间较大啊。我们再来念一遍，舌根下凹啊。那么我们来念几个单词，比如说很长的念 long long。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第一个环节中呢，我想请朋友们看着我们39。回答吧。Who's this man? What is he? 好，再来看看第二个人物。Who's this young? What is he? 怎么样？您都回答出来了吗？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课里面呀，我们学了，把这些词说一遍，准备好了吗？好，试一下 ，one。Two, three, four. Now, from 11 to 20, 您是否掌握了呢？11, 11. 12, 12. 里面的，比如 fourteen 十四 fourteen， 那么十五呢是 fifteen。 18, 18, 19, 19, 19, 20,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 24, 25, 26, 27, 28, 29, 好，现在30应该怎么说呢？今天学过了，是 30, 非常的好， 30, 从40到 9n 来结尾的，而这个30、40、50呢，都是由这个 ty 来结尾的，而且在重音的这个掌握上呢，也不同， 30它应该在第一音节 30, 大家再试一下 30。 好，掌握了数字的说法呢，我现在来给大家一些数字，18, 88, 15.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第一个作业就是要朋友们熟悉这些数字的说法。的好朋友以及他的家庭。Well,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Okay, see you then.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 FM 99.4。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欢迎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还是我和Alan 一块儿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第六课的第三部分。Hi, Alan. You look. ...53 页的第三部分。And we'll start with new words again.好多天气季节，但是我们偶然涉及到，没有列到生词表里边。Forecast 就是预报的意思。Those 这些和那些，那些 those 这些 these。OK， 我们举个例子 ，Those apple。 不怎么好。Those, these. OK, 我们再往下看。风暴。 Storm. Storm.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就是比较强烈的来势凶猛的 storm， 如果用 dust 灰尘就是沙尘暴，如果用 snowstorm 就是暴风雪。去年 last year 过去的 last year 去年 last year， 如果Last night. OK, 我们再往下看，当雪这个词用成动词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过It snowed last night. 必须用 ED. It snowed last night. 两次上个星期下了两次雨。It rained twice last week. It rained twice. 我在发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感觉一股湿气过来。北京比较干燥，干燥是什么呢 ？Dry, D-R-Y, dry. 所以呢，我们 Breeze. What's the difference, Alan, between breeze and wind? Well, the breeze is very soft. Mm-hmm. Breeze is very soft. 和风细雨就是轻轻的意思。我就问 Alan, 你说 wind 和 breeze 有区别吗？他说当然了。Breeze 显得非常温柔，给你的感觉很舒服，但是 wind 一旦刮起来 wind blows， 那么就是很强烈的，你的感觉就是被吹的一阵一阵的，绝不如太习惯的一个词。 I could hardly sleep last night. Hardly sleep. Why, Ginger? 嗨 ,Alan 就很奇怪，因为我说我昨晚也是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非常激动。A movie made me so excited. I could hardly sleep last night. OK, 这是我们常用的。I can do it. 我能够做它。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做不了它。一下子意思就变了。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词。它也行，但有了它以后，语气会明显的加重。OK, 美的，漂亮的。 Pretty. Pretty.是的 ，pretty。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啊，《Pretty Woman》。 嗯，《Pretty Woman》，yes。 You like that movie?讲女郎什么的，他说的他很喜欢啊，他因为那个《Pretty Woman》里边的那个 woman 确实 pretty， 因为她是 Julia Foster， Julia Foster 本身也是。 Are you all right? Yes, I'm quite all right. 就是用 quite, all right, 很的，十分的，相当的，别担心。你好吗？ Snowed twice, humid breeze. Simon? Yeah,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forecast. Okay, 我们说先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虽然很短。